个嘛

Yeah. 마포르마이자스터더우리드제다이Adam turganda, tuğana yaday nurun şaşı bayga, oyga yga kuk, oyga kema parmay, jastıgı dövren ötedai, oyga kema parmay, jastıgı dövren ötedai. Yeah. Oh, 这片子花什么哟，有片子是你妈呀，雪白的鸽子

送给谁？ 解放军。 要谢光荣花献给他们的光荣旗献给他们的他们都有一个火热的心哎，歌颂人民把他们夸哎。 他们不拆了千百载哎，他们日益守上台哎，为我们立山修大路哎，为我们开启种庄稼哎，他们将沙漠变良田。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，我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话，向清军派我当那标尉，慰问解放军上小台。来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向清 军派我当那标尉，慰问解放军上小台。向清军派我当那标尉。 这里是华夏神韵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